欢迎收听坚尼地道啊！今日是10月9号星期日啊！咁喺我哋呢度咧有爆石、糖水同埋肥仔，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喂，肥仔，你上次唔喺我哋度啦，咁你喂香港依三四个礼拜有啲咩事发生 啊？冇啊，咪网上边见到一啲今次当选又年轻嘅议员入到去。佢哋嘅新嘅办公室介绍緊佢哋嘅办公室入面可以做啲乜嘢啦，亦都见到呢片讲緊有无敌大海景啦，咁呢啲係即係睇得出佢哋真心开心嘅，咁亦都见到，咁亦都见到嘅係有啲就反映緊一个贴地嘅土地问题啦，而家社会问题连搞到问题搞到係连去搏嘢都冇地方啦，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啦。咁跟住啦，到呢个礼拜就开始有一班之前抗争之前去年初一嘅议事，佢哋去即係被检控啦，咁呢个礼拜就有个判决嘅，咁其中有一班即係其中有阿柏洋啦，咁佢都被重判咗九个月嘅。咁同一時間就黃之鋒去泰國就出席一個學術嘅係咪交類似交流會嗰啲 交流會啊，係 真係好交流成件事。佢話去到泰國就警都入唔到，就俾人遣返，又話因為佢入咗唔知係咪入咗黑名單，同埋泰國嗰邊又話喺中國嗰邊做嘢，咁就話好慘啦。咁跟住就咁當然佢同柏洋哥比就梗係天紅地分別啦，但係当然香港仲有一班人係觉得黄之锋咁样做係佢好惨啊，係被政治打压啊，好勇敢啊。 好勇敢啊，即係企出嚟讲嘢。 呢一个嘅罗冠聪嘅立法会办事处嘅职员就大家都有继续係咁俾光环佢啦，咁香港人係抵死嘅咁样。 之前讲新界土地嗰啲冇冇啊， 呢排冇呢一兩個禮拜冇下文， 冇啦， 我靜曬啦。 但喂，唔係唔知香港點 run 啊？ 特首咧，特首跑特首選舉咧，有冇都有少少新聞嘅嘢？ 咪之前咪好多報章啊，講到阿品客叔叔就喺一啲阿梁振英話一個 3C 嘅 meeting， 咁佢都好一個好惡爺嗰個不肖嘅眼神望住梁振英，唔止一次係幾次啦。基本上都跑马仔开始咗㗎啦，係暂时都係曾俊华同梁振英嘅，暂时应该係咁，之后唔知仲会加人就唔知啦。 係嗰啲都係嗰啲 权斗争嘅嘢啦。 嗰啲都係啲即係我哋都唔会知道内幕嘅嘢啦，到最尾喺未即係我觉得选举嗰个人选出现之前，其实个选举个结果已经出咗㗎啦，其实即係可能喺 background。 其实讲返少少选举呀，咪立法会选举呀，其实因为我觉得香港人好少，好多时呢好多评论好鍾意讲啲好大嘅嘢，即係好似大嘅板块呀，中国又点呀，美国又点呀，大嘅政经问题呀，咁其实好少听到会有人去讲其实到底个 electorate， 即係我哋叫 electorate 啫，香港嘅公众係諗啲咩嘅。咁其实即係我自己会觉得啦，我离地啦，离地咁睇啦，就会觉得即係其实有简单嘅解释喎，去解读今次选举结果，就係其实香港人係开心喎，即係香港人係生活得好，支持现任政府，支持梁振英，係表达咗呢样嘢出嚟嘛，今次选举。 你觉得係透过个 result 去讲呢样嘢，定係 result 之后啲人嘅反应令到你有咁嘅感觉啊，同水。 透过个 result 咗，透过个 result 就係话即係可能有少少想翻身下，有少少咁嘅欲望，但係整体真係香港人真係生活得好好，好支持现任政府，现任梁振英特首领导之下嘅特区政府嘅施政嘛。 用第二个角度会好啲呢，会唔会係嗱知道其实係衰㗎啦，知道呢个施政係差，或者嗰个民生係差嘅，但係呢 就希望咧就唔好太多轉變啦，知道差噶，但係呢個冇辦法，即係。 但係大佬白成，你句嘢有少少矛盾，咩叫知道佢差嘅，但係又 唔 知道轉變咧？ 唔係，即係應該咁講，咪一個 cancer 嘅人知道自己有 cancer 啦，但係咧個 deteriorate 又唔係 deteriorate 得好急，咁不如 OK 啦，暫時食到嘢，屙到屎。啊！瞓到觉咁就算啦，享受下余下嗰啲日子。 就唔好做化疗啦。 系啦，唔好做化疗啦，因为化疗就太辛苦啦。咁都好正常啊，好多人都咁噶。你觉唔觉得系咁啊？你生在香港，你觉得系咁啊？肥仔。 某程度，如果用温水煮蛙，会唔会适唔适合？ 勾啦，温水煮蛙，听到勾 啦， 系嘛？你明我意思？ 冇啊，乜烟唔烟嘅？你咩意思咧？讲 温 水 煮蛙， 都唔系温 水 煮蛙， 净滚水淥蛙都冇所谓啦。而家啲人系咪先掟到埋嚟？唔通话咁冇办法啦？咁样噶嘛？系咪先？唔通点啊？唔通点啊？反抗啊？吓！而家掟个胶樽都九个月。 只可话香港人奴性好重咯，即系佢哋喺甘愿做奴，但系甘愿承受打压，甘愿去被赤化、被取代 咁就係你呢個甘願呢個字就好可圈可點㗎嘛。係。甘願喎，甘心情願，即係其實 fine， 即係其實係開心㗎喎，真係。所以其實梁振英唔連任係冇天理㗎，我覺得。咁咩理由，有咩理由可以大家覺得梁振英唔應該連任呢？睇今次選舉結果係冇理由㗎，完全。係 咪應該調返轉講話香港人係 deserve 梁振英做 talk 界係咪？ 哎，咁我唔会我唔会咁讲嘅，即系我觉得我尊重，我尊重香港人嘅选择， 系尊重香港人选择。喂，咁嗱，你头先讲翻头先有几段比较重要嘅新闻啦 ，OK， 咁我就咁去睇一啲主流嘅新闻啦，咁我发觉大多數嘅報道咧，係喺柏陽呢件事件裏面咧，其實佢佔嘅篇幅其實真係好少，係可能即係即係判咗嗰一日之後就有多啲新聞之外咧，嗰啲而家啲傳媒取向咧都係好快咁去翻去黃之鋒度。雖然我即係成件事，我唔覺得黃之鋒呢一件事有啲咩咁特別。吓、啊，即系你俾人入唔到境，咁人入唔到境，佢要摆喺个地方度 ，until 有架机 send 翻你翻香港啫嘛。咁系一个好正常嘅程序啊，系咪先？你唔入得境，你系黑名单。OK， 咁我都唔明白，即系可以个传媒炒作可以搞咁耐，而柏杨呢件事，即系已经去到嗰啲业底度先揾到一段新闻仔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你哋有啲对？你哋不如我今日讲下柏陽啦，及呢件事啦，即系你觉得你有啲咩睇法呢？ 只可以话香港连最后一道防线啦、司法啦都冇埋啦，咁即系成件事由听四眼去听审嘅啫，咁听佢讲翻讲述翻，其实当时个检控官咁带咗条片出，即系播条片出嚟，就讲翻话。柏陽點樣去拒捕，點樣去襲警，但其實成件，但佢所講呢兩樣嘢係冇發生過啦。而同一時間係當時係俾一班警察喺度叫做糟質緊啦，跟住又叫佢跪低，又喺度打佢咯。當時係，佢而當時個檢控官佢哋話，因為係需，因為佢當時有掙扎，所以佢係要需要用適當嘅武力。但係喂，大佬你。佢個人都跪低埋啊！大佬，你仲想佢點啊？係啦，跟住但係個檢控官最尾決定冇再點樣睇落去啦。咁而最終判刑嘅時候，係判咗九個月咯，係重判九個月咯。我哋開麥之前都講緊，就係話講緊好一段時間之前，包紙巾室裏掌掴呢一個警務人員。當時判係判咩？判12個月嘅感化嚟。 喂，咁但係你睇翻金包子金個侄女刮個警察有片睇，你見到個警察真係太誇張咯！啲表情 系咪？即系我谂个法官都睇住， 换咗几秒啊！ 即系我个法官呆咗，喂唔乸系啊嘛？即系你啊都快啲啊，你唔会隔两秒之后啊，跟住就跌落地下，咁所以我谂对个裁判都有影响噶，会唔会啊？ 咁呢个在于个官点样去睇嘅啫。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系咪等于警察嘅可信性有问题先？ 咁因为我听翻即系一啲即系大香港早晨啊，又或者系。其他熱血時報嘅節目啦，咁我聽翻即係個成個審判嘅過程，都冇乜話太多呈堂嘅證據去即係表述呢一件事，反而係法官係即係譬如話剔曬作證嘅警員嘅一啲嘅即係話佢哋喺個 十分 可靠嘅證人，而剔曬佢哋嘅嘢就當係證據咁樣啊嘛 ，OK， 咁咁你都我又咁講，即係我又褪後一步咁講啊，肥仔，即係包治金侄女一件事嗰個背後嗰個成件事嘅背景，同埋或者係嗰個後果，同埋今次旺角衝突，即係魚蛋革命呢一樣嘢嘅一班嘅被捕人士裏面嘅嗰個成件事，亦有喺某程度上有好大嘅分別。咁所以對佢嗰個判刑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呢個我係理解到喎，但係又 嗱開頭柏陽係被控暴動罪嘅，跟、 嗯、 住後尾係改控為呢一個襲警加拘捕。咁既然佢喺呢一件呢、這個衝突場面上邊冇被控呢一個暴動罪嘅時候，咁其實我覺得成件事唔可以。可能佢會依照當時嘅環境去講，但係當時環境兵荒馬亂嘅時候，你有條片已經做咗一個實質嘅證據，而最尾個檢控官係選擇唔睇喎，係睇到咁上下，見到咦冇一樣嘢係講，冇一樣嘢係覆，冇一樣嘢係證明到佢所提控嗰兩樣嘢襲警加拘捕冇出現過喎，咁、而最終決定唔睇喎，咁但係點解最終都要罪成先？左下作用係有，佢係想做個左下作用，佢係想。即係叫做話開個先例啦，即係之後嗰啲抗爭者都係而家連咁樣都九個月，知其他嗰啲會點？甚至乎話梁天琦、黃台陽嗰啲會點？ 唔好講依單案啦，譬如話依單案判咗之後，你自己去點樣去，或者你自己咩感覺，或者點樣睇成，即係或者團隊係點樣睇依樣嘢咧？ 即係在於判詞嚟講，係預咗。是会剔殺，即是预咗司法，虽然某程度抱住一个希望就是说司法是会独立，咁但是都之前见到咁多单案，无论是疑凶袭警，无论是检控官陈碧桥佢判嗰啲案咁样，是预咗有机会呢件咁样嘅发生嘅。咁同一时间但是见到好多网上嘅媒体，譬如话苹果立场呢两个。里面好多读者嘅留言都系一啲叫又唔系叫食花生嗰啲叫咩呢即系叫做 系 啦系啦落者下石，即系佢哋系会差唔多争在未打埋召唤小凤姐嘅啫。我觉得当佢哋当黄之锋佢去泰国唔俾入境，跟住个个都话人人都是黄之锋。又話佢敢於抗爭啊，嘟嘟嘟嗰啲咁嘢。哇！當你拍埋同柏陽比嘅時候，個個都話柏陽抵死啊，承受翻惡果啦，你都有今日啦。 但黃之鋒佢係泰國唔俾佢入境啫嘛。 係啊，因為當時 拍單啫嘛。 係 即係佢黃之鋒有咩損失咧？冇嘢啊。 咪冇得去泰國玩啫嘛，係嘛？ 冇得去泰國按摩。 去巴黎咯，咁咪。 咁咪囉咁係囉有咩咁值得講呢件事，即係有咩咁嚴重呢，真係好奇怪喎。 我見到佢哋好懶係勁咁樣，成班泛民，尤其是見到嗰個成人長毛短毛而家要頂佢。咁佢當時大家拎晒俾阿昌呢度好似衝入去泰國領事館咁樣，差佬舉黃旗呢啲嘢，喂一明眼一睇知show 嚟嘅啫，何必咁認真呢啲嘢？咁你同呢啲嘢其實同阿快必貼個 D7689 嘅套攬都冇分別㗎，唔使分咁細啊！我覺得，但係在於呢樣嘢嘅時候，我必須要講嘅係香港人係抵死嘅。點解黃之鋒去泰國唔俾入境？大家都話人人都是黃之鋒，點解大家都話佢好勇敢？但係去到柏陽呢單嘢上面，明知係政治檢控，明知 一定是喂呢、這个摆明是打压嚟噶，咁跟住佢重判九个月，仲要无理咁重判九个月，大家都话佢抵死，哇香港人冇咁伪善啊！ 我讲先啦，咁咧我就觉我就呢啲说话咧就唔系多同香港人讲嘅，即系唔会去批评香港嘅，反而就系支持者咯，我谂系支持柏洋嘅人，或者系支持正义嘅人，我觉得今次大家好似有少少泄气咁，我觉得 系 喺可能系点 解咁讲咧？ 有啲选举失利啦，之前叶普成咁即系话等于其实可能香港人并唔支持过去雨傘革命或者系雨伞革命嘅行动者，或者系甚至乎一啲雨公民行动嘅路线啦，咁样大家会有啲泄气啦。咁如果唔系，唔会有人嚟落井下石咁样啦。即系我想讲咧，就系可能大家有时太过去尤其是社运圈嘅人咧，太过去关心呢个社会啊，即系会话成日都，譬如就算今次都会话，我哋为咗香港，我所以呢次系呢件事系好重要嘅，系关心呢件事的公共性系点样，即系大家走出嚟就系为咗香港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讲而家就系话，大家系应该系愤怒嘅呢件事，特别系支持者啦，应该系比而家更加愤怒。而家应该甚至乎系，我觉得系你系有权去仇恨呢个社会嘅。当呢个情况系就话如果而家呢个社会去否定咗你嘅行为，即系嘅时候，咁你咪 take it personal 咯，成事应该系咁咯。咁，譬如柏洋好年轻啦，咁我又冇话郁敏咁有人生经验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我觉得喺人生入边，你会有好多即系你自己去做一啲啱嘅事情。或者你相信一啲信念係正確嘅信念，你去做，但係你得到返嚟嘅回應，呢、這個社會回應，或者係會得到一啲好無理嘅欺壓打壓，例如今次柏洋呢件事就非常之嚴重啦，因為佢會失去咗九個月嘅人生自由啦。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啲位就係話你係可以去 take it personal 去仇恨陷害你嘅人，因为到最终就係话你会发觉你做咗咁多年人呢，就是、every fucking thing is personal。你以为嗰个判你嗰个裁判官佢唔 personal 吗？佢咪就为咗自己升职所以去咁样判你咋嘛。你以为嗰个拉你嗰个差都唔 personal 吗？佢咪为咗自己份量去拉你咋嘛。根本所有嘅嘢都係 personal， 所以其实即係大家我觉得应该去 personal 咁样去睇呢件事。去到呢啲位呢，一定会有好多人出嚟同你讲，例如话你教会嘅朋友啦，又会叫你出嚟宽恕其他人啦，你屋企人会叫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咪神都叫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就算你係信佛嘅，咁可能都会你嗰啲達賴喇嘛可能都叫你放下啦，你即係放下就唔好仇恨。但係即係如果你做到嘅，我好恭喜你。但係如果唔係嘅，你係有權去仇恨呢啲人，而且係 take it personal 囉，就係咁樣囉。因為點解到最終你唔可以寬恕，你唔可以放下，你唔可以唔好搞，因為嗰啲搞你嘅人到最終現實就係佢唔會放過你。就算佢今次令到你坐九个月监，你出咗嚟之后，佢一样唔会放过你。佢唔知唔会放过你，佢仲会搞埋你屋企人。佢会话你老婆系咩咩咩千人枕啊，咩一箱玉臂千人枕。即系嗰啲人，即系现实就系咁样，嗰啲人就系咁贱格嘅人。即系所以呢啲位就系、是。你要做出你人生嘅抉择，到底你应该系去点样做？即系譬如话，我再举多个例子，譬如话，陈巧文啦，好多年前一个社运名， 已经冇人记得佢啦，我相信。 已经冇人记得佢，咁其实佢当时做咗啲咩呢？ 其实佢真系咩都冇做，结果咧就系成个社会，或者唔系成个啦，半个社会走出嚟去 bully 佢。 嗯， 喺咁嘅情况，咁佢就要作出个人生抉择啦。咁到底呢个系咩社会咧？咁佢就后屘即系退出咗啦。即系有人话佢喺澳洲添啦。但系问题，柏杨呢单 case 系好难搞喎，因为你要继续留喺香港喎，九月之后。因为你甚至会有案底，你移民都可能有问题啦，系咪？ 嗯。 咁嘅时候，咁你真系要作出人生嘅抉择咯。咁到底话咁可以点样做咧？就系、是、你可以点样处理仇恨咧？当然头先讲咗啦，你教会啊嗰啲会有一套嘅理论话俾你听系点做。咁我而家可以话俾你听系点做。仇恨要做嘅嘢咧就系复仇，就系咧即系你有冇睇 Revenge 啊？ 嗯、 Revenge 咧嗰套戏咧就系嗰幅相入边咧嗰套美剧咧就系、是、话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复仇嗱、啊、法官 逐个圈 复完仇之后打个交叉喺个面度要喺度鸡毛鸭血嗱、啊、即系嗱而家兴讲咩西方主流价值啊嘛，就而家你可能唔知啊，而家兴讲呢啲啊， 因为Trump讲 吓咩啊？ 因为阿 Trump 啊， 系阿 Trump 啊，嗰啲 far right 嗰啲政党，呢啲就系西方主流价值啦。呢啲 伊兰话讲明啊，呢啲咪普世价值啊，呢啲系而家现时嘅主流价值啊。 唔止啊，现时主流呢啲系古典价值，呢啲系即系我哋咪讲过话咩王子复仇记系即系。而家嘅聖經啊嘛，咁王子復仇記嘅千古之謎就係嗰條友點解成日都復仇唔到嘅咧？點解會咁咧？咁而家莎士比亞就話俾你聽咧，就係、是、王，即係嗰個王子咧，其實佢好有教養嘅人，佢成日要諗呢樣諗嗰樣咧，就諗下啲係大勢係點，大局係點啊，跟住又復仇唔到啊，時機又唔啱啊，又復仇唔到啊，跟住諗下啲咁樣嘅嘢。咁結果係點呢？結果就係冚家產。咁呢個呢就係即係西方不停咁樣研究咗好多年嘅嘢，點解佢復仇唔到呢？點解會冚家產呢？咁樣。咁樣所以呢，復仇呢唔單止你要復仇，而家仲要快。知唔知呀？即係呢個呢就係一個我而家話俾柏杨先生聽你應該做嘅嘢，就係咁啦。 嗯。 爆石各位啦。 咁啊，都震惊啊！咁我同阿柏杨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我哋都系基督徒啦，咁样咁啊，肥仔都系嘅，咁样。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就是，即系我今次用一个唔同我以往嘅角度睇呢件事啦。即系头先阿糖水你讲咗几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话take it personal 呢一样嘢。因为我睇翻由呢个雨傘革命之前嘅普教宗事件啦，即係我睇翻点解啲人会出嚟呀咁样，或者係到之后嘅雨傘革命呀咁样，到之后嘅鱼蛋冲突呀咁样，呢几件比较大啲嘅群组事件啦，我会见到嘅一样嘢就係话好多时我哋去睇一样嘢呢，永远都会係由本身自身利益开始睇嘅，咁样呢个好正常，因为即係人人都係为自己先嘅，咁呢个係一个根深蒂固嘅一个，即係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中咗呢样嘢㗎啦，咁样呢个係。咁但係呢，对我嚟讲， 本能嚟 嘅，即係本能嚟嘅，去为生存嘅啫，咁样。咁我睇返唯一一件事可能嘅就係出于义愤而出嚟嘅呢，就係雨傘革命。即係我呢，因为普教宗对我嚟讲呢，都係啲家长啊係为到自己細路哥，咁佢哋行出嚟咁樣囉。即係呢个係一个我个人嘅睇法啦，可能有啲人唔认同啦，咁樣。咁到雨傘革命，啲人義憤出嚟就真係睇到即係譬如警察開始亂咁掃出去彈啊，咁好多人都係因為咁樣而出嚟嘅，呢啲就真係出於義憤。但係個問題就喺度啦，因為義憤出現嚟之後呢，得唔到一個回報啊，得唔到一個公義嘅回應啊，咁所以 令到一班人咧係收咗聲或者沉寂咗咁樣，或者係好多仇恨喺裏面。而依個旺角魚蛋衝突咧，就其實係依個成件事之後嘅一個反射嚟嘅，即係我會咁，我哋之前都有好似睇過依樣嘢。只不過今次依個嘅旺角衝突嘅時候咧，對一班已經係冇喺雨傘革命參與嘅人嚟講咧，依班係一班搞事嘅，即係 further 去 destroy 香港嘅一班人。咁所以頭先阿肥仔講話即係柏楊依樣嘢點解同黃之鋒依一個大家對依樣嘅反應有咁大分別，無論係主流傳媒又好，或者係群眾對依一件事嘅睇法有咁大分別，就係本身已經有一個presumption 就係話，旺角依班人係抵死嘅。即係或者旺角依班人係即係真係專係搞事嘅，咁佢哋受到重判就罪有應得，所以係已經係 filter 咗一大扎會出嚟為柏楊或者為一班旺角事件而被拉嘅人咧去發聲嘅其中一個原因。咁我會就咁睇咧，即係柏楊呢件事咧，但當然我好失望啦，或者係我見到個判詞我都好驚訝，話我點解會個判得咁重啊咁樣。但另一邊雙，我退後一萬步咁睇咧，其實預咗嘅，其實大家其實係預咗係會重判嘅喎。但係另一邊事就係話落井下石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葉普成輸咗。你明我意思，即係葉普成喺今次選舉係失利，大家仲係 recover 緊嘅沉痛教育之下，再有呢個 news 咧，係會泄氣得好，即係泄氣得好犀利咯。我明白，我聽大香港早晨，我聽阿鄭松泰主席咁佢分享嘅時候，我都覺得好心痛，即係我都知道佢係即係成個團隊其實而家係一個好冇態啊，因為即係縱然話好多嘢做緊啊成，但係其實大家心知個勢唔喺度咯，因為你輸咗嘛，你輸緊嘛，所以個勢個運唔喺你身上，咁所以即係我諗對好多人嚟講，依個判決係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咁樣啦。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話你話報唔報仇，我仍然同依樣嘢咧，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就唔會，我唔贊成依樣嘢啦，當然。咁但係 係啊，我 predict 到啦，頭先已經講嘅。你教會嘅朋友一定會叫你寬恕嘅。 唔係佢本身，我諗佢老豆，我諗佢老母都會同佢講叫你寬恕啦。不過 anyway， 即係我 都會叫教多嘢啦，神祖一定會噶。但係最終受嗰係你啊嘛，柏楊。 係啊，係。 即係受嗰個人係嗰個人本身嘛。 嗯，因為我依排 九個月嘅人身自由嘛。 我依排唔單止九個月，係成世啊！我想講，唔係九個月人身自由，係之後往後嘅日子點樣過？依一樣嘢都係一個好難嘅諗法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嘅就話，我又係退後一萬步，好離地咁樣講嘅就係話。而家依個勢唔喺我哋度，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就係、是、其實係應該真係乜都唔好做住，即係或者係你有憤怒，但係你見到啲憤怒係出唔到嚟。你見到我見到 Facebook post 係我有時我感覺就係、是、我依排有感覺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基本上葉普成嘅支持者都係喺度圍爐取暖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只不過個爐係大啲，個人數多啲。是一個大啲嘅圍爐喺度取暖緊，即係其實而家仲係喺一個創傷嘅情況之下，大家喺度養傷緊，所以真係唔好做啲咩嘢字囉，或者根本都冇咩可以做到字，因為個勢而家唔喺我哋度，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其實真係去等，我會用個字等囉。咁但係我話會唔會去到好似肥仔嗰個 approach 話等撲街啦香港人，或者等死啦咁樣，會唔會咁樣呢？我又未去到咁嘅睇法嘅，只不過係而家你見到係而家其實等緊一個又要再等多一個新嘅浪潮出嚟囉，個情況就係點樣呢？經過旺角事件之後，今次或者係重判之後呢，會出嚟再發聲嘅人，或者會出嚟再行動嘅人呢，將會越嚟越少囉。那個情況就係我會叫柏楊你等，咁但係即係我都要去諗返，就係如果我係柏楊，我係會點樣，即係我喺節目裏面去聽到嘅柏楊，佢係一個好斯文啊，即係我佢係一個好斯文嘅人，我唔相信佢係一啲會 會有好大反應嘅一個人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佢而家喺即係而家仲係佢而家仲未保釋到啦，咁而家佢仲等緊啦。咁我希望即係。我衷心祝福柏良先生，即係佢喺呢段時間裏面佢去休息，咁但係係囉，我只可以講到咁樣囉。 就算可以即係譬如話醖釀到下一波嘅核突啲咁講。 喂，今次流血㗎啦，下一次流血實流血實有人死。話定俾你聽。 呢個係最低消費啦。咁 有人死。 係㗎，因為真係避唔到㗎啦。但問題係。 可能警察死添啊，我想講。 其实今次都争啲啦，我觉得今次旺角争啲啦。 可能 其实我自己觉得嘅系，即系就算有下一次嘅行动，就算下一次嘅机会，人出嚟嘅都唔会话有好似雨伞革命咁样，或者好似。旺角事件咁樣，因為點解呢，你當你向前面衝緊嘅時候，當你執起一嚿架撐喺窗前衝嘅時候，你背後嘅人放你箭㗎。你雨格嗰陣時候大把呢啲嘢。你雨傘失敗落我睇㗎，我自己都睇㗎。當時無論花生台定迷米全部放喺後面拖牛隊喺後面放箭。跟住你仲有一班斗賊喺度捉返你轉頭，你仲邊有人去出嚟嘅啫，你仲邊有人夠膽去同呢一個嘅極權嘅政府去抗爭去抗衡嘅。好難囉，我覺得成件事係會有嘅，但係個形式會好唔同㗎喇。 即係嗱，阿唐水，你之前咪話，即係譬如 take it personal， 即係你同譬如柏良先生講話，take it personal 要報仇咁樣。咁我都你唔介意我問你一句啦，咁點報啊？ 點報啊？ 係 咁呢啲唔講得嘅呢啲嘢，報仇啲計劃點可以講出嚟嘅咧？ 即係我意思，即係你逐個圈跟住，即係點啊？人類滅絕計劃啊？ 唔講得嘅喎，呢啲邊度講得㗎？ 唔係我知 點解公開講啊？呢啲嘢 因為對咁有啲咩可以報到咧？即係我對我嚟講呢樣嘢係好抽象嘅嘢，好喺戲裏面我會睇到咧，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睇 Revenge， 我中意個女仔啊嘛。咁但係我中意個女仔啊。 你中意女主？ 但 係女主角。 佢咧同嗰個人有個最大分別就係咧，佢有錢啊嘛。如果你有睇 Revenge， 即係你報仇，你要有本錢報，因為係啦，你明我意思？即係我會覺得而家個頭先我講過個勢唔喺我哋度嘅時候， 但其實我覺得。當然係啦，錢係好重要啦，咁但係柏良都仲好年輕啦，佢有嘅時間啦，咁係囉， 佢有嘅時間， 時間同埋精力啦。 最慘嘅就係香港人，你要喺香港生存到你有名氣，你剛才講返就係話之鋒同埋柏良嘅分別就係、是、一個就係黃之鋒，佢去到譬如話佢喺公廁度俾人鎖住咗啊，佢都會大做文章。 但係你要明白冇得，所以就係因為咁樣，就係、是、因為香港人係咁，即係話香港人放棄咗你㗎嘛，即係你仲可以做啲咩呢，咁樣之後。咁我唔係話一定呢個係必然嘅選擇，但係呢個係一個，如果你留喺香港呢個係一個，呢個係應該去做嘅事囉，我只可以咁講。 我哋冇諗過講柏良講咁耐啦，即係咁，因為亦都柏良呢件事即係我哋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知道其實柏良只係第一個啦，因為嚟緊好似頭先啊肥仔咁講，你一路其實旺角捉咗一大炸嘅，而家先逐個嚟清算啦咁樣，咁即係可能譬如話梁天琦啊嗰一炸啊咁樣，咁會有更加重嘅罪名咁樣啦。 喺旺角呢單 case 以外啦，你覺得教主單 case 點啊？ 即係我諗而家個勢唔喺我哋度，應該都會賴嘢㗎啦，通常。 是的，即是尤其是當你冇咗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去嘅時候呢，其實係更加嚴峻嘅成件事係。咁老土啲咁講，就算幾消沉都好，但係都 唔好意味上，即係唔好都唔好話完全放棄咯，即係唔係話放棄，唔係話放棄個希望，而係個意志都要繼續嘅去行，每日都要繼續去行，只不過係你可能喺一件咁大嘅事上面你完咗，你咪抽身離開一陣，即係去專注翻其他嘢上面，跟住到咁上下，你個 mindset 就再入翻去咯。 即係儲，係咪咁講咧？儲住糧草先，到到時機成熟嗰陣時先起軍咧。 即係可以咁講咯，因為譬如即係舉個例，好兩年前佔領咁樣，咁當時佔領完咗，大家都仲係沉醉於嗰個佔領嘅 mindset 啊。 嗯， 即係大家覺得啊完咗啦，啊失敗咗啦，冇希望。雖然有啲人覺得成功㗎，即係有啲人會仲係會好沉醉於當時嗰個嘅心態，或者覺得乜都冇。咁你咪但係你覺得，但係你要記住嘅係，政治唔係一個終身嘅職業，或者議會工作唔係一個終身嘅職業嚟㗎咯。其實咁其實喺呢件即係呢嘢上面你係可以做嘅，係咪？咁你咪專注下其他嘢上面囉，就算係譬如話喺一般人嚟講咪搵份工作做先囉，讀下書先囉，但係總唔會忘記一啲，有啲事你唔會忘記㗎嘛，咁你始終都你個即係你唔會話完咗啦，我可以 pick up 其他嘢啦，跟住就完全放低，你唔會㗎嘛，你始終都會記住㗎嘛，但只不過係等你嘅生活上面係充實啲，同埋去裝備好自己再嚟下 round 再嚟過咁解啫嘛。只要人仲喺度嘅話，就自然就會有咁嘅機會㗎啦。 哇！我哋似唔似嗰啲防止自殺協會喺度勸緊啲勸緊啲人，唉、哎，真係唔好放棄自己生命啊，或者係努力向前望啊，嗰一類。即係 有少少啊。 當糖水講緊話要報仇嘅時候，我哋有兩條友喺度講緊啊，唔好放棄啊。 唔係啦，我可以回應你呢樣嘢喎，就係我話俾大家聽，有乜嘢係佢最可以令到你唔會去自殺嘅呢？就係、是、仇恨。你仲有一個目標，你仲未報仇。 其實我掰糖水呢樣嘢，其實我掰嘅。即係某程度你係需要點樣能夠，就算俾你繼續向前看嘅生活上向前看嘅時候，始終呢樣嘢都會喺你個 mindset 喺你個腦裏面㗎嘛。咁、嗯、你要 get over 呢樣嘢，就係要戰勝返嗰樣嘢。 嗯嗯，即係咁講啦，用四個字啦，可唔可以？我唔知道呢個成語啱唔啱喎，你鬼仔嚟咗好耐，我身上膽會唔會係呢？ 對你嚟講係啦，對我嚟講唔係啦，係血海深仇。 O、okay, K， 十年未晚。 嗱、okay, 我哋今日用咁樣嘅差別嚟做一個完結啦。O、okay? K， 即係我嘅 type approach 係我身上膽，而即係譬如糖水皮仔就係血海深仇啦。O K， 咁樣。咁我哋喂下個禮拜講翻啲外國嘢啦嚇。咁、啊、我哋嚇、啊、今日講到呢度啦，下次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好， 拜拜。